遍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。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，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。 爱你很爱你，也把我逼下去。 和你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放下了所有罪，

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让我想，我最多想一觉睡去，期待你也至少劝我别流泪，但我把谈情的气力转赠谁？跟你电话始终讲再会，再会谁？暴雨天，我至少想过挂念你，然后你，你最多会笑着回避，被到底，明明不更竭多力气，就当我还未放松自己。

就好。